局面就这么清晰地摆在了轮回面前，怎么选？一寸灰不能不追，6%的生命可一点不影响他的战斗能力，就这么放任他行动，那他再丢几个鬼针下来，只会让局面变得更恶心。可是追，又需要投入多少战力？一个，两个，投入多了，无双勾月这边怎么办？总不能任凭星星完成这个交换。6%生命的一个角色，换个还有多半血，这未免太划算了些。可是时间根本容不得他们仔细掂量，一叶知秋和一枪穿云转火一寸灰的这点空档，韩嫣柔和君莫笑就都已经赌到无双勾月了。赌明再猛，这一次也不敢硬扛了。但是星星准备充分，唐柔和叶修也是做的两手准备，一边让角色向一寸灰那边发起支援性的冲击，一边也对无双勾月保有攻击性。此时突的转向无双勾月，过渡超级自然，瞬间完成包夹封堵，想退走的无双勾月立即就被截住了。稳定炮架，卫星射线，远端的苏沐橙意图贯彻的异常坚决，一看对无双勾月集火阵势已成，立即连开大招，最强攻势落下。被叶修唐柔包夹钳制住的杜明哪里找得到躲避的空间，无双勾月顿时被正落下的卫星射线吞了个正着。这样的包夹，杜明就是状态再出色也实在没办法摆脱，他需要援助，非常需要援助。距离他最近的是江波涛的无浪，残忍静默被挑衅强行拖走，周泽楷和孙翔两人纷纷让角色转火试图打断并击杀一寸灰时，江波涛却是不动声色，他并不认为击杀一个生命只有6%的角色需要轮回全力投入，所以他稳住了阵脚，继续他之前所做的事。而现在距离无双勾月最近的他支援倒是方便，无浪的波动剑直接就可以扫到那边战场，但是身旁呢？江波涛一直所做的事就是忍受包子的骚扰。是的，忍受这个词儿是对江波涛处境最贴切的描述。总决赛决胜战需要谨慎，需要稳重，可是在包子身上毫无以上这两种字眼，他跳脱依旧，莫测依旧，他的举动向深里考虑或者向浅处出发似乎都不恰当，轮回在这上已经吃过亏。包子的肆意妄为是一种极大的挑衅，江波涛有几次都忍不住想下狠手，但是谨慎稳重大方针大思路让他不敢过于奔放，尤其面对包子，小心一点总不会是错的，按住他让他不要去破坏场面，这就是江波涛处于稳重的策略，否则这家伙一乱来，谁也不敢说他是伤敌还是伤己。星星在最终决战里亮出的这把双刃剑，存的恐怕就是这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心思。可是眼下局面的变化落入江波涛眼中，乔一帆那边怎么处置他不用太操心，怎么也不应该麻烦到他，但是支援杜明他首当其冲。可是怎么处理身边的包子呢？这家伙本就跳脱，全力盯着他都唯恐有什么错漏，虽然目前看来江波涛是压制住他了，可这要一分神支援杜明那边，谁知这家伙趁机又会弄出什么事来。包子的不可预料在这种需要变化的情况下让人尤其伤神，怎么办好？江波涛在思索，一道身影却已经从他的视角中穿过，他思索，但是包子不加思索。叶修、唐柔还有苏沐橙，大家都在集火杜明的无双勾月，包子入侵距离无双勾月可也不远，包子立即就要来凑着热闹。我靠，江波涛没想到自己这才略一晃神，这包子居然无比干脆的就溜了，他还没想好怎么在支援杜明的情况下处理好包子呢，包子倒是先向杜明动起了手。空档，江波涛的眼中这包子入侵胡乱地冲向无双勾月，到处都是破绽，这倒省事了，就连着包子入侵的份一同攻过去。冰霜波动剑，包子入侵不再纠缠无浪，让江波涛可以从容地操作出招， 细碎的冰晶一路铺开，追着包子入侵，扑向围攻无双勾月的君莫笑和韩音柔。强力袭击，包子也在此时出招，包子入侵直接强力袭击，飞身撞向无双勾月。两个角色之间还有些距离，只要单打独斗，杜敏肯定能让无双勾月轻松让过。但眼下受到君莫笑、韩颜柔还有沐雨成风重火力的三方钳制，哪有闪避空档？飞撞而来的膝盖正撞到无双勾月的面门，血花四溅，让人看得都觉得生疼。无双勾月向一旁踉跄着，叶修和唐柔倒也不拦，两人的角色跟着这踉跄的节奏走位攻击。这一让位倒正好是把无浪的那记冰霜波动剑巧妙地让过了。是巧合，这一定是巧合。叶修和唐柔操作角色顺势走位的闪避，那想必是有意的，可发动强力袭击的包子，江波涛认为他绝没有存了连消化带化解这冰霜波动剑的心思，他能有这高明的思路？虽然包子不可预测，但就绝大多数时候的现象来看，大家都还是比较倾向于把他想得低端一些。眼下这一强力袭击，江波涛觉得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么多。可不管是想到的还是蒙到的，反正冰霜波动剑是避过了。包子入侵落地就是一个锁喉，连贯动作无比娴熟，实在是因为从最初刷副本开始，叶修就给他讲了如何用这技能的效果来提升全队的输出效率，这念头根深蒂固。哪怕是到了职业赛场的总决赛，一看是集火攻击，包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和这技能来辅助。下游刀阵提高攻击力，上游锁喉降低无双勾月的防御力，四人集火只一瞬，无双勾月这生命就下了17%。这效率让江波涛一下就有点慌了，包子如此乱入，却和星星有如此高的配合度，带来了惊人的效率提升。就这两下，谁敢说这是一个有可能给几队也制造麻烦的家伙？这根本就是星星集火效率的核心保障，必须快点把他弄走。叶修、苏沐橙、唐柔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，可是眼下江波涛的着眼点却全在包子身上。他意识到包子入侵的加入才是星星集火效率的最大提升。烈焰波动剑，无浪一边迈步向前，一边再出剑。魔剑士在控场方面能力一般，不过烈焰波动剑的冲击力惊人，近距离命中目标，强劲的冲击力足以将目标直接轰飞。再不济，破坏了包子入侵的这记锁喉总没问题，而且烈焰波动剑扫过的面积不小，这一击连同君莫笑和韩烟柔都可以攻击到。轰！火焰转眼轰至，卷上包子入侵炸开。包子入侵纹丝不动，钢筋铁骨。包子竟然还开了这个霸体技能，让包子入侵的锁喉根本没办法被一般攻击给打断。至于君莫笑和韩烟柔，在叶修、唐柔的操作下，轻轻巧巧就避过了这记烈焰波动剑。这一集也就算略略拖了一下他们输出的后腿。接连两击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而轮回针对一寸灰的应对此时也显露出来了。对于乔一帆，轮回给予了相当的重视，周泽凯、孙翔这对联盟最新出炉的最佳搭档联手向一寸灰发起攻击。孙翔的一叶知秋紧逼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则从远程封杀他的逃走路线，这两人想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度将乔一帆给解决了。逃不掉的，乔一帆心里也清楚，但是他更清楚，眼下他的逃对轮回就是一种牵制，能多逃一秒，对几队都有极大的帮助。自己的努力真的一点都没有白费，乔一帆心中欣慰无比。之前被吴起的残忍静默背身追杀，他始终没有放弃，他尝试了自己所能用到的所有手段，他仔细留意了周围的一切，寻找可以利用的地形，可是残忍静默实在贴得太紧，他尝试的手段都没有起作用，他留意到的地形也无法制造出什么机会。可是眼下不同的对手，不同的追杀， 周泽楷和孙翔的联手战斗力绝对要比吴起强出很多，可是一叶知秋只是紧逼，还没有完全贴上他。一枪穿云更是一个远程，两人的攻势发动的虽然极快，但是乔一帆的反应，乔一帆的应对比他们这对最佳组合还要快。因为在面对吴起的背身追杀时，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寻找脱身的机会。他没能这样摆脱吴起，可是当时他观察到的、思考过的东西，在面临一轮新的追杀时，瞬间就在他的脑海中组成了一个方案。他利用地形，他变向，他翻滚，面对最佳组合的攻击，6%生命的一寸灰逃了6秒。6秒，听起来真的很短暂，但这却是乔一帆之前不放弃所收获的回报。6秒，一寸灰倒下；6秒，无双勾月濒死。一枪穿云转火，一叶知秋转火，江伯涛一直在努力，吴起的残忍静默也早就杀过去支援，但是包子入侵钢筋铁骨，绝魔笑钢筋铁骨，乔一帆所争取到的6秒被他的队友死死地守护着，高效地利用着，无双勾月倒下。